大家好，我是冬至的扮演者陈章泰康，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嘉玉声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不天罡》，作者孟西石。 第188集，谜团。董巧兰在外面等待，从太阳还在头顶正中央的时候，一直等到了日暮时分，都没有等到洪瑞跟宋恩归来的身影。他心里渐渐升起不祥的预感，手心出汗，焦虑难耐，想要拔腿就逃却不敢，因为宋恩的徒弟正冷冷地盯住自己。眼看着太阳一点点落山，原本就暗淡的屋子更是失去了最后一点来自天然的光线。 你想跑？ 不，不敢，不敢。 你那个同伴已经回不来了，你能不能活过今晚都还不知道呢。 董巧兰脸色煞白，扑通一下坐倒在地，对着山本和宋恩的徒弟苦苦哀求。 两位大师，我一直对上师忠心耿耿，我还帮他介绍了不少客人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。我以后会帮上师做更多事情的。 那个姓东的是特管局的人，他们发现了韩琦，迟早会查到你身上，你回去就等于自投罗网。 我会非常小心，我可以改名换姓。 何必那么麻烦，直接留下来不就好了。我猜宋恩不会介意多你一个练降头术的容器，你说对吧，宋恩？ 他对着董巧兰背后的人说道。董巧兰下意识地回头去看，结果脑袋天旋地转，身躯直接倒在了地上。宋恩从外面步入。 大人说洪瑞的身躯比原来的好用。 山本清赤转动了一下眼珠，他现在只剩下头颅，连带身体视角也跟着受限，十分不习惯。 我的身体呢？你什么时候给我准备好？ 你的魂魄受损严重，就算现在有了身体也没有用，还是好好在这休养，也许3年之后还能恢复如常。 3年？我还要等3年？要不是那个姓东的，我现在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要他死，死得比我惨100倍！不，我要他的身体，就让他成为我的新躯壳好了。 你冲我大喊大叫有什么用？ 任凭他暴跳如雷，宋恩依旧淡定，吩咐弟子道： 扎比根，把这个女人送到我那里去，我的鬼将正好还差最后一个道具。 听话的弟子微微颔首，起身将董巧兰拖走。重达300多斤的女人就这么被他一只手拖着走，丝毫不吃力。路程又是一个好天气，当北方大部分已经开始下雪的时候，这里依旧有海风送来微醺的暖意，落叶未必全是枯黄，枝头绿意满目，让人怀疑即将到来的不是冬天，而是春天。没了干燥的沙尘与雾霾，只有花香与淡淡的海腥味。冬至和刘清波都不约而同地打了个哈欠，竭力地遏制被午后太阳晒在身上带来的困意。只不过一个人躺着，一个人还坐在电脑前打着报告。刘清波忍不住抽空白了冬至一眼： 你这领导当的可真惬意啊，什么都不用干。 冬至又打了个哈欠，把身上的薄毯拉高了一点点。 谁说我什么也不用干啊？ 没有我，咱们能这么快换新办公室吗？ 韩琦由于腹部大出血，时间拖得长，才被发现送医院抢救无效之后死亡了。他的死讯直接引发了娱乐圈的震荡，各种猜疑、八卦、悼念、掐架满天飞，知名女星在酒店流产身亡之类的传闻不胫而走，很快传得到处都是。关于他的绯闻情人，他的死因引发了外界不少天马行空的猜测，有些人甚至猜测他是某位权贵的情妇，知道了太多事情才会引来了灭口。他现任的经纪人对外宣称是他在酒店中疾病去世的。韩琦的粉丝也纷纷站出来维护他的名声，然而事发当时毕竟还有酒店的工作人员在场，一些零碎见闻就此流传出来，为这件大新闻又增加了不少谈资。更有人把这件事跟惠仪光联系起来，说他是个扫把星特质，走哪儿哪儿出事儿。当然这种言论大多是韩琦一些死忠粉丝说出来的，他们根本不相信偶像的死真的是疾病发作。随着韩琦的死，正在拍摄的那部戏的进度不得不中断。在此之前，剧组已经发生了不少受伤事件，加上韩琦的死更是人心惶惶。剧组众人嘴上不说，心里也许还庆幸拍摄停止，唯一不高兴的可能就要算是投资商了，一大笔钱就此打了水漂，也不知猴年马月才能收回来。不过赵老板对此倒没有多大影响，他财大气粗，这笔投资并不怎么放在眼里，此行能捡回一条命，还认识东至刘清波这样的高人，他反倒觉得这笔生意不亏。现在成天通过惠仪光来联系东至他们，又是上门拜访，又是重金酬谢，通通都被东至拒绝了。收惠仪光的钱那是事先说好的酬劳，货银两清，而且惠仪光之前与他们曾有过一段渊源，怎么说也算还了因果。但赵老板就不一样了，他是个纯粹的商人，这次收了钱，下次肯定得寸进尺，还有别的要求，到时候容易牵扯不清。斩妖除魔本来就是特管局的职责，东芝不想因为一时的贪心带来不必要的麻烦，所以言辞拒绝了赵老板的一切感恩与馈赠。对方无法，最后也只得讪讪地离开。对于东芝等人而言，韩琦的死不是一场茶余饭后的八卦闲谈，而是一个未解的谜团。他们与警方合作，很快通过韩琦查到了韩琦的情人洪瑞与韩琦的前经纪人董巧兰身上。但奇怪的是，两人在案发前几天乘坐飞往泰国曼谷的航班之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既没有回国的记录，泰国那边也没有查到他们的任何信息，这两个人像是从世界上彻底蒸发，不留半点痕迹。至于韩琦的初恋钟焕，两人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联系过，从他口中也得不到更多有用的信息。在讯问韩琦的助理与现任经纪人之后，东芝他们发现事情的关键还在韩琦口中的那位大师身上，但大师是董巧兰介绍的。他带韩琦去的时候，韩琦连助理都没带，董巧兰现在一消失，自然也就找不到他口中的大师了。根据有限的信息，东芝他们只能得出一个大概的结论，那位大师很可能是一个降头师，他通过董巧兰想要用韩琦的孩子来做手脚，而韩琦出于对名利的追逐，被降头师和董巧兰所迷惑，也放任了他们的做法。谁知降头师寄放在韩琦体内的一缕魔气，随着魔胎一日日滋养壮大，魔气反噬母体，甚至引发了韩琦原来那个胎儿的反弹，最终酿成惨剧。见同伴翻了个白眼，东芝笑嘻嘻的邀功， 在那个破房子里打报告跟在这里打报告区别还是很大的吧。 报告打着打着，刘清波越想越来气，忍不住停下动作，不可思议道， 我就想不明白了，韩琦这女人吧，也算要名有名，要利有利了， 为什么还想不开，非要去整那些有的没的幺蛾子，把自己夭折的儿子魂魄锁在玉牌里，那是人干的事儿吗？ 要是刚入行那会儿，冬至对这种事情同样也是义愤填膺，但现在他已经会反过来安抚刘清波了。 哎呀，人性的欲望是无穷无尽的。当朝一品做宰相，又想面南做皇帝，做了皇帝掌天下，又想受命与天齐。如果是一直穷困潦倒也就算了，韩琦身在娱乐圈，见过的奢华远远超于普通人的想象，受到的诱惑也比普通人大得多。有的人把持得住，有的人就把持不住。 哼，只可怜他那个孩子，被他抛弃，又锁了魂魄当成魔胎，还为母亲着想，想帮他驱赶魔气，最后牺牲了自己，魂飞魄散。就韩琦那副德行，即使知道了，肯定也只会觉得自己是受害者，不会有半点悔过的。 所以天理昭昭，他不就自食其果了吗？你看他一直在追名逐利，却死得这么不光彩，身后的名声能好到哪去？特管局存在的意义也正是在这里，上天管不过来的事情我们帮忙管，上天嫌烦不想管的也有我们在。 刘清波斜睨他冷笑道， 哼，你嘴皮子倒是越来越利索了，不过这也不是你偷懒的理由。 冬至打了个哈欠，刚坐起来没多久又缩回毯子里去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入冬的缘故，他最近变得越来越容易犯困。虽然吐纳功夫和天罡罡气没少练习，但他还是觉得精力有些跟不上，心里怀疑是最近经常拿血未见入幻境的原因，吓得这几天没敢再作死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，订阅收藏不迷路哦。